我看到了，我看到了，我飞起来了，好多小鸟，它们跟我一块儿跳舞。 身体毒害精神，拆散家庭，扰乱社会。毒品不只会对个体造成创伤，更是整个社会。 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 课上嬉笑怒骂成文章，食堂电 夜，告别校园奔远方。 九八二青春联盟全力打造最贴近大学生的全媒体节目，年轻的故事。 大学广播台，欢迎收听马克思特别节目《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我是主播谭少军。让他一个人留在房里还不到两分钟，当我们进去的时候，便发现他在安乐椅上安静地睡着了。损失，这位巨人逝世以后所形成的空白，不久就会使人感觉到。正像达尔文发现有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此，马克思还发现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由于剩余在研究都只是在黑暗中摸索，一生中能有这样两个发现该是很够了。即使只他作为科学家就是这样，但是这在他身上远不是主要的。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无 法预见，都使马克思感到衷心喜悦。而当他看到那种对工业、对一般历史发展立即产生发现的进展情况，不久以前他还密切注视马塞尔·德普勒的发现。因为马克思首先认识的事业，参加现代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正是他第一次使现代无产阶级意识到自身的地位和需要。坚韧不拔和卓有成效地进行斗争。最早的《莱茵报》、巴黎的《前进报》、德意志布鲁尔和伦敦各组织中的工作，最后作为全部活动的顶峰，创立伟大的国际工人协会，作为这一无论专制政府或共和政府都驱逐他，资产者无论保守派或极端民主派都竞相诽谤他。才给以回敬。现在他逝世了，在整个欧洲和美洲，从西伯利亚矿井到加利福尼恩格斯写于1883年。感谢收听，再见。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 师范大学广播台欢迎您收听改革开放40周年特别节目，我是主播甜甜。一只小小的口成备案迅速进入中国市场，更多全球同步、亚洲首发国际化妆品实现零时差。太阳的光辉，一个地方可以体现一个国家的风貌。浦东因改革开放而生，一支口红背后的故事恰能巨变。今天的浦东已经成为上海的一张名片，建设并交付使用。最终，浦东用实打实的高效行动，让罗氏成为第一个入驻的跨国药企。国务院立足战略全局，做出开发开放上海浦东的重大决策，树立起中国更加改革开放的一面旗帜。 一个又一个全国第一不断落地，不仅打开了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更逐步形成了高起点、宽领域。国的7%，28年累计吸引十到外资789.9亿美元，世界500强企业中有300亿园区 B 片区，如今已经落户13家央企，建设起27幢央企大楼，成为全上海央企密度。公共活动区，上海建设卓越的全球城市主体功能承载区，打造总部商务、新兴金融、文化会东开发开放带来的变化，为上海打开了城市发展空间，优化了产业布局，推动上海由传统工商业城区域的创新体系，让浦东充满活力。张江张衡路239号巨大鹦鹉螺式建筑上海光源以群。与此同时，浦东新区2017年第三产业占比达75%，金融业增加值占地区生本形成，以现代服务业为主导、战略性新兴产业为引领、先进制造业为支撑的产业结构、产业集群优势。与上海与中国的故事。提起非特殊化妆品备案，一直和化妆品审批打交道，于敢闯敢试、先行先试，在于排头兵、试验田作用。中央把全国首个自由贸易试验区放在浦东，化妆品备案这一改革措施正在持续深入，不少企业已经从最初的观望转为争相申请，用户名注册237家境外生产企业的产品，境内委托境外企业为27家，已获备案凭证的产品为1600。海自贸试验区已经形成一系列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创新成果，以负面清单为核心的投资管理制度。当年的少年已经成为慈祥的老人，当年种下的新芽已然参天。

被公车水马龙的城市，千里一个清晨，把所有停不下的言语变成秘密，关上的门。在山河 晒太阳，花开了。 我发现睡得有点苦，说哦，一点点改变有很大的差别。 拉到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一二五八，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一二五八，遵循5年酿造。 生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喂，喂，你大点声。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妈妈，妈妈，你看， 982青春联盟， 982青春联盟， 青春的每一天， 分享 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舍友心中秘密不隐藏，恋人纯美爱情勿相忘，毕业告别校园奔。 的精彩，共创辉煌。 我说没有到不了的明天，可对于有些人来说，那是他们不想去的明天。有人总说些不得已才敢如此，他们不懂有些东西是拿金钱换不回来的，比如发自内心的向更大的愿望努力，买上一间很大的房子，就得配上一辆很拉风的汽车。我们在往前走，可我觉得敢于试试你不用硬着头皮成为别人期待的样子，真正爱你的人会尊重你的选择。鼓励你不要放弃，有人劝你坚持就是胜利。我所理解的坚持和努力，是基于个人的梦想。生活总是不能按照你的期望过成你想要的样子，我们要练习放低身段，练习 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 文诗写给未来的你，作者余光中。孩子，我希望你可以是流浪汉，但你必须是个理想主义者。童年我们讲英雄故事给你听，并不严酷的冬天也不会忘记玫瑰的芳香。理想会使人出众，孩子不要为自己的外形担忧，虽然稳妥但绝无色彩。不要为蝇头小利放弃自己的理想，不要为某种习惯无人欣赏，学会精神享受，学会与他人不同。其次， 字。好一件事足矣，写好一本书，做好一个主妇，不要轻视平凡的人，不要投机取巧。你要懂得和珍惜感情，不管男人女人，不管墙内墙外，相交一场。轻弹，轻弹给你听，就应该感激。要爱自己和爱他人，要懂自己。会孤身一人坐在黑暗中听伤感的音乐，你要懂得欣赏悲剧，悲剧能丰富你的心灵。拔萃的人极少，而出类拔萃又隐藏在悲锁狂荡之下。在形式上，我们无法与既定的世俗争。将会羞愧的掩面而去。孩子，还有一件事，虽然做起来很难，但相当重要。这独立。我希望你是个优秀的人。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愿大家 风仍然无怨无悔。 九八二青春联盟， 温暖你我，留住每一寸光阴。 很喜欢的歌，青山黛玛是日本女歌手，她的成名作《留在我身边》是她在日本甚至于亚洲。2007年9月，中野和雄创作了以男性角度与描绘远距离恋爱的单曲《在你身边》，并邀请女大学生青山黛玛合作。这首歌曲调轻快活泼，希望大家喜欢。 I'm not afraid to die. 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 一看就是有教养的好鱼，和外面那些妖艳便宜货定是不同的，做法上也是极有灵气的。鸡蛋清拌匀，使鱼片均匀地裹上一层蛋浆，然后将炒锅至火上，加高汤，汤盆内，码放在鱼骨上，锅洗净，放入油姜片、蒜瓣、葱节、花椒、干，再由日本引入中国，生长在中国南方的河湖池沼中，做法依然有灵气。将龙虾在漏勺沥油，锅内留底油，下入干椒粉、豆瓣酱、蒜蓉酱、辣椒酱、姜末，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在下期节目中，我将带大家品尝由猪怪推荐的紫菜包饭、水煮肉片、粽子、烤肉拌饭、冷面、卤肉饭、炒年糕、炸藕盒、焗饭、煲仔饭。 现在做一个可以帮助某一个人延续生命， 延续生命的方法不止一种，捐献可以 你是海上的烟火，我是浪花的泡沫，某一刻你的光照亮了。